为民众互相关心和给予希望的日子。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按传统在圣诞节期间探访儿童医院，总统拜登亦都有同行。白宫话是首次有现任总统加入有关活动。拜登夫妇在医院陪同一班儿童制作灯笼，了解他们在灯笼上画了什么图案。拜登拿出手机和儿童分享他在今个星期才养的一只近四个月大德国牧羊犬在白宫南草坪和饲养员玩的照片。他和吉尔又坐在医院的圣诞树前向儿童讲故事。吉尔祝愿这次探访能够为他们带来快乐。两人结束行程返回白宫之后，协助追踪圣诞老人行踪的北美防空司令部接听小朋友和家长的查询来电。天气方面，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料本港今晚天气将会转凉。预测本港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天气转凉，同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早晚有几阵雨，天气显著转冷，星期一间中有雨，气温下降至九度或以下，星期二朝早仍然寒冷。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跟进较早前的交通意外，较早前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近铜锣湾道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车龙已经回复正常。重复一次，就是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近铜锣湾道的快线较早前有意外的，意外清理好，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不过铜锣湾一带仍然都会有临时的交通安排，恩平道、兰芳道、白沙道、启超道和利源山道都会有改道措施，驾车朋友经过要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赤柱今日都会有特别的交通安排，赤柱市场和赤柱新街行人专用区的生效时间会延长至今晚的九点。城巴的特别路线73号 S 会在下午5:10提供由赤柱村去海洋公园站的服务。现在街尾道来回方向近住赤柱广场一段是车多繁忙。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梳士巴利道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而在新界区元朗大堂今日都会有临时交通安排，直至到今晚7点，介乎避雨亭至到大堂山道停车场的大堂山道会间歇性封闭，而家一带交通都是比较繁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就咪饮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 50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圣诞节我在这个节目讲了16、17次圣诞节。圣诞是我这个香港人一个很开心的一个日子。咁当然我知道每个人因为自己个人嘅环境有对呢个节日有唔同嘅反应，咁甚至有好多身喺国内移民落香港嘅人可能对呢个节日係冇反应嘅，因为佢哋喺国内呢係冇呢个节日嘅活动同埋庆祝。而我哋作为一个老香港，自细到大喺呢度长大呢，对呢个日子係有一种嘅好自然嘅一种感觉。我记得喺我细路仔嘅时候嘅圣诞节呢， 我最喜歡的就跟我的小朋友，大概那時應該是八九歲這樣的年齡，小學的階段，由這個深水埗就沿著彌敦道一路行來尖沙咀的半島酒店。咁我哋行嘅咧，多數係由深水埗向尖沙咀右邊嘅騎樓，咁啊一路咁樣行過嚟。你知嗰陣時啲屋好矮啦，即係大概兩三層啦，陽光普照啦。我好中意嗰陣時嘅彌敦道，因為樓又唔高，太陽曬落嚟嘅時候咧，成個彌敦道好光猛。因為你知道英國人設計彌敦道嘅時候咧，都係好即係好現代嘅，條路啊相當闊啦。咁去到尖沙咀呢邊仲有樹木啦，咁所以咧由深水埗行路嚟尖沙咀嘅半島酒店咧，就係、是、一種好有趣嘅、好深刻記憶嘅一種活動。咁啊，到聖誕咧就更加要值得行啦。點解咧？因為聖誕節啊，嚟到彌敦道中段去阿加路街嗰附近咧，嗰、那個十字街頭咧就有好多間餐廳嘅。由嗰度一路行到嚟尖沙咀，即係而家呢個美麗華酒店嗰度咧，就有好多間餐廳嘅。嗱嗰陣時咧。酒店唔多嘅，除咗半島之外呢，整個彌敦道我印象當中喺五十年代初呢係冇乜嘢酒店嘅。咁呢兩三層樓嗰啲鋪頭，咁彌敦道呢就有幾間好吸引我哋香港市民、九龍市民嘅就係、是、戲院啦，一間啊百老匯戲院啦，就喺阿加路街嗰度個角落頭啊，一間去到即係加士呢、這個加士居道嗰度嘅三角位嗰度就係平安戲院啦。咁啊，穿去油麻地裏面咧就有呢、這個嗰邊仲有普慶戲院之外，平安戲院之外咧，就係、是、入去油麻地嗰邊咧，就係、是、有幾間戲院仔啦，叫廣智戲院啊，嗰啲喺嗰度。咁你知道啦，我哋嗰陣時嘅香港嘅小朋友。亦都冇咩幾多公園，亦都冇而家咁幸福，有咁多好嘅即係呢個山嘅公園啊，呢啲咁嘅設施。咁啊我諗係喺假期嘅時候，幾個學生就行彌敦道睇鋪頭，咁啊亦都係好有趣嘅事啦。去行下電影院，唔係又去睇戲，睇下啲照片啊。咁一路咁樣咧，就可以玩幾個鐘頭咧，就喺彌敦道上邊。咁啊，車當然喺中間行啦，我哋喺橋底啫。但聖誕節係做咩咧？係叫做眼食聖誕啊！我而家用現在嘅説話嚟講就係、是，因為我哋邊有錢去食聖誕大餐啫。咁啊，一路喺彌敦道行咧，行過 A、B、C 餐廳，就睇 A、B、C 嘅聖誕節嗰個聖誕大餐嗰個餐譜。咁你知道啊，十幾樣嘢列出嚟啦，由茶啡開始一路到結束啦，甜品啦咁。咁你知嗰陣細路仔唔識啊，字啊識嘅，哇！有呢樣嗰樣，十幾樣嘢點食得曬啊？咁於是咧就逐間鋪頭去行。睇餐牌同埋睇裏面展示嘅嗰啲聖誕嘅美點、聖誕嘅食物，咁如此這般咧，就眼食幾日，嚇、啊，即係隻眼去睇啫，嚇、啊。咁嗰陣時，車里戈夫啦、聯發啦、A、B、C 餐廳啦，呢、這個好多間好出名嘅餐廳咧，都係我哋喺嗰度流連嘅。對象喺廚嗰、那個即係個出邊嘅窗廚度，咁你知道嗰陣時有一套電影咧，個大概嗰個時間就《三毛流浪記》啦，係講上海嘅啦。咁啊，佢嘅行為同我哋嘅行為基本上一樣，就係、是、對住啲有錢人或者可以俾錢買得到嘅靚食物咧，就真係流曬口水，望住嗰度咧，可以趴喺個窗廚度咧啊！咁對住咧可以好多嘢講，大家咧就係、是、不 段小朋友之间说讨论讨论咩咧？点样好食法？点好食法？讲到口水都流埋。咁其实咧系只眼啫，只眼睇啫。嗱，咁所以我点解会？我会对过年过节喺香港成日都会有咁多叙述咧，老听众都会听到，我成日都会咁多叙述，因为呢个系我对香港美好嘅回忆。嗰阵时当然唔识政治，亦都唔识得咩殖民地管治嘅咩问题，总唔知就喺嗰个时间里边过咗我好有趣嘅童年。咁所以今日又系圣诞啦，紧祝大家呢个节日快乐。紧祝每个家庭都平安喜乐，紧祝每个家庭都能够听到美妙嘅圣诞音乐。如果新移民嚟香港嘅国内嘅同胞唔惯咧，我啊建议你哋都系听下，因为点解咧？增加我哋整个社会嘅文化交融嘅机会，呢个系香港嘅一个特色。咁我知道而家国内咧，教育嘅系统咧。就是圣诞节咧系冇放假嘅，咁喺呢个圣诞节放假呢个问题度咧，我哋学校都同国内嘅政府有好多嘅商议，因为我哋啲学生都系习惯咗过圣诞嘅，咁冇假期，咁我哋可唔可以作一啲特别嘅安排，调一调啲时间，等圣诞可以放假咧？咁啊呢、這个等等做好多嘅安排，咁都系解决到嘅。我问过台湾教育界一啲好有权威嘅香港做校长嘅朋友，做大学校长嘅朋友，我话台湾嗰边有冇圣诞节假期嘅咧？咁佢话都冇嘅。佢话台湾咧嘅圣诞呢个字咧就系指孔圣诞，系指孔子，就冇耶稣圣诞嘅，就耶稣唔系属于圣诞嘅。嗱，咁呢个啊同。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定嘅种种嘅即系个条例嘅延续性有关，咁所以我觉得咧，既然我哋好多新移民嚟到香港咧，我系建议佢哋咧都参加一啲圣诞活动啊，观察一下吓，呢个系一个让我哋兼容开放嘅一个好日子，咁所以祝大家有个平安喜乐嘅圣诞。哦，咁而家冇啦，就可以报佳音。我唔知而家街头巷尾仲有冇呢种情况。我哋嗰阵时住喺深水埗咧，啲教会人士咧就会咁呢24晚人就会报佳音，咁啊喺街唱歌，咁啊亦都令我哋一种好特殊嘅情况。咁所以喺2021年圣诞嘅今日，一年咁快脆过咗去。又到一个和谐安详的节日，但愿我们明年会更加好，我们明年会更加安定，更加祥和，更加能够有机会发展。 Here comes Santa Claus, here comes Santa Claus, back down Santa Claus today. Fixing and mixing and old as a reindeer, pulling on the reins. Bells are ringing, children singing, hearts merry and bright. Hang your stocking, see your fairs, 'cause Santa Claus comes tonight. Here comes Santa Claus, here comes Santa Claus, right down Santa Claus Lane. He's got a bag that is filled with toys for the boys and girls again. Hear the sleigh bells jingle jangle, what a beautiful sight. Jump in bed, color your hair, 'cause Santa Claus comes tonight. Here comes Santa Claus, here comes Santa Claus, right down Santa Claus Lane. He doesn't care if you're rich or poor, for he loves you just the same. Santa knows that we're God's children, that makes everything right. Fill your hearts with a Christmas cheer, 'cause Santa Claus comes tonight. Santa Claus Lane. He'll come around by the time it's raining. 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好，咁我哋因为上个礼拜咧系讲到呢个人大重阳金融学院问美国吓十个问题，咁系一个调查报告嚟嘅，佢系综合咗美国社会上好多嘅研究报告、文字报道、信息报道综合出嚟嘅一个综合报告。咁上个礼拜咧，我就喺我资料里边睇住，系讲到关于系捍卫咗自由，亦或系妨碍咗自由嘅问题，吓咁讲到咧呢、这个社交媒体对美国嘅走向啊，产生嘅负面作用，产生嘅整个社会嘅撕裂嘅情况，让美国显得社会好不安全、好不稳定。不安全、不穩定的情況底下，自然就使到各種各樣的人身自由都小心咗啦。大家咧唔敢更多的活動，係嘛？咁啊，呢、這個當然更加唔好講我哋亞裔嘅人士，嚇、啊。自從幾次嘅呢個無端白事嘅勾打亞裔人士嘅做法，咁樣所造成嘅恐懼，我相信咧，亞裔人士喺除了離開唐喺唐人街裏面，或者會覺得會好啲嚇。離開咗之後，可能咧係會覺得好困擾。咁呢個嘅自由，究竟美國嘅制度係咪保障佢哋咧？嚇究竟呢一種咁樣樣嘅超載嘅自由、牽扯精力嘅自由、浪費資源嘅呢種文化嘅戰爭嚇，會造成美國乜嘢情況咧？咁呢個亦都係咧個報告裏邊綜合咗美國人問嘅一個問題。咁啊，第五個問題咧，就佢係咁問：係保護咗人權，抑或侵害咗人權？嗱，咁佢係綜合咗美國嘅數據，每年有3.8万餘人死於槍擊有關，其中20%是1-17岁的儿童和青少年，美国仅占世界人口的4%，但是它占全球用枪杀人或者这个自杀的人数的35%。2020年呢，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呢增加了150%，感染的人数、死亡人数远远位列于全球第一。咁啊，美國人口唔係世界最多，但佢好多人民受害嘅數據咧係世界最多，嚇。咁特別係呢個染疫嘅問題，咁有人就話當地嘅報紙啊，當地嘅社會講㗎嚇，係一場屠殺。咁所以咧就認為美國而家嘅制度係侵害人權，抑或係咧保護咗人權？美國嘅人權係咪喺美國嘅制度底下受到保護？咁呢個係美國報紙嘅綜合問下，其實係人大重陽咧，係將人哋美國報紙綜合起嚟嘅嘢嚟提問啫。嚇、啊，第六個問題係促進咗團結國家嘅團結，抑或促進咗整個國家嘅分裂咧？咁呢度係大家都知道啦，美國嘅呢個制度咧，確實係讓整個美國處於好嚴重嘅呢個分裂嘅可能性嘅狀態，嚇咁啊！佢哋話美國而家陷入一場咧冷內戰啊，冷嘅內戰，唔係熱內戰，唔係南北戰爭，而係冷內戰，嚇咁啊！呢、這個非裔美國人受到好多歧視嘅比例，從19%嗱，非裔美國人即係指意思即係指黑人啦。19%增至2020年，7年之間增到50%，嚇！美國仲存在著奴隸制嘅陰影。2016年至2017年，美國嘅白種人極右翼志士嘅襲擊數量咧係翻咗4倍。嗱，美國嘅社會咧，因為呢種制度嘅混亂咧，係已經係大家都知道好多好多社會問題嘅出現噶啦。咁啊，第七個問題，佢話 我哋嚟美國係實現咗夢想，抑或帶嚟咗一種夢壓咧？咁佢話美國人對美國夢咧，就唔係好似以前咁帶住咁美好嘅諗法，佢哋基本上唔敢咁諗啦。好多人認為美國夢已經應該要寫一個訴告啦，即係宣布美國夢已經係死亡啦，唔會再有所謂美國嘅自由、民主、人權、安寧嘅發展、發展嘅機會嘅社會，美國已經唔係一個咁嘅社會啦。佢話59%嘅美國人認為媒體和記者係好速睇清楚咧，好俾人哋睇到係誤導咗人對整個社會嘅睇法嘅，係按照媒體同埋記者佢自己點樣講嚟去敘述個社會，而唔係個社會真係能夠綜合地反映到。所以咧，呢個亦都係一個咧最新嘅情況。佢話美國人對國家發展嘅道路係越嚟越悲觀，美國人對美國發展方向非常之不滿意嘅人數，由2017年33%。上升到2021年嘅50%，佢话85%嘅美国人认为美国自身嘅政治体系需要重大嘅变革同埋彻底嘅改革。嗱，我哋一路注视世界发展嘅人咧嘅观察者咧，我哋一直以嚟系对美国嘅自身演变嘅能力咧系有好高嘅评价嘅。即是说美国能够自身改变自己，改善自己的能力呢，调整自己的能力呢，是评价很高的。但是这一次到了21世纪的这个年这个时段，究竟美国能否还是我们所想象的所有的知识界各方面的人各行各业坐低下来研究一下美国存在咩问题，要注意咩问题，要改咩问题，从而得到一个大嘅转变呢？咁而家全世界嘅学者都认为睇淡，主要就係呢美国係结构性嘅不能够自己去改变好多嘢。因为美国嘅政治制度，美国嘅呢个自由、民主、人權嘅制度係同後邊嘅各種各樣嘅金主嘅利益咧係完全分唔開，而嗰啲金主係唔會同你研究佢嘅呢啲金主所產生嘅影響對整個美國社會有咩負面嘅影響嘅，佢哋唔會去同你談呢個問題，所以咧。對於如何能否去改革美國社會呢，就是世界的觀察是保持一種覺得悲觀的態度。 A snow-covered house on a hilltopChildren playing by a fireside, each one hoping old Santa will loan them a reindeer to ride. The sleigh bells should soon start a ringing.'Cause they're waiting so anxiously, hoping to see old Santa as he comes down the chimney. A million socks are hanging.On a million Christmas trees, and a sing. Father Russell in the leaves, a bag full of toys on his shoulder. I'm so sure there'll be a stampede, but I'm wishing old Santa God's speed.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立法会社福界后任议员狄志远话，上任一百日内会提出动议讨论重启政改。他说并非急于向选民交差，认为中央既然推出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作为争取香港民主的议员是合适契机提出讨论。狄志远接受专访时说，作为选委之一，如果现任特首林郑月娥或其他人有意竞逐下届特首，能够承诺推动香港民主，对社会福利作长远规划，肯听民意，他会支持。他希望下任特首站在港人利益和中央沟通，解决港人问题，不只是执行中央指示。对于美国拜登政府签署法案排除新疆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徐桂湘批评这个是霸凌主义、强盗逻辑、冷战思维，是完全错误、不得人心的危险之举。徐桂湘说，所谓的法案严重歪曲实际，严重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强迫劳动公约，新疆根本不存在强迫劳动问题。美国在利用国际法打压新疆无望，转而利用国内法对新疆进行评判，是典型的长臂管辖。央视新闻引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报道，神舟十三号航天员将在明天展开第二次出舱活动。翟志刚、叶光富将进行舱外作业，王亚平将在舱内配合支持。神舟十三号航天员在上个月七号第一次出舱活动，截至目前，他们在轨工作生活71日，目前状态良好。太空站组合体运行稳定，具备展开出舱活动条件。美国洛杉矶一个法院下令前英格兰足球代表队成员史杜力治向一名帮助他找回爱犬的男子支付$30,000报酬。史杜力治饲养的一只松鼠狗2019年被偷走，他悬红寻找。其后一名撬窃歌手声称找到只狗送返俾史杜力治，但史杜力治冇支付报酬。传媒披露的法庭文件显示，史杜力治未有答辩，法官命令他支付$30,000和$85的其他费用。这名歌手说希望对方支付金钱，不用上诉。现时在澳职球队柏斯光辉效力的史杜力治，两年前在社交平台说，三名男子闯入他的洛杉矶住所，屋内松鼠狗走失，又悬红$2,000-$30,000寻回外犬。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天气转凉，同埋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早晚有几阵雨，天气显著转冷。星期一间中有雨，气温下降至到9度或以下。星期二早上仍然寒冷。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赤柱街尾道来回方向近赤柱广场一段系车多繁忙。而在九龙区观塘道有水管急收，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的慢线现在是需要封闭的，一带开始车多，龙尾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龙尾过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近梳士巴利道一段都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柯士甸道。在新界区青山公路元朗段去朗平方向近住 U 豪一段是挤塞，龙尾在坳头交汇处。另外元朗大棠路去回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教育路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回入大棠近住显峰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系嘅，嘉燕姐，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扫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玩先稳阵噶。 系嘅，嘉燕姐，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我们香港选举已经完成了，所产生的大批的新的那些在立法会的持份者和各个功能组别以及选委会的产生出来的人才，我相信他们都出了来了，但是能否显示他们的功能呢，还要看他们入了立法会之后他们的运作以及和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的情况。这个是一种制度性的大的改革的实验的开始。啊、我为什么将这个又联系到美国来讲呢？因为美国这个制度的改革是不容易。主要就是因为后面的利益完全决定了美国社会的走向。而香港的制度的优化呢，是因为呢我们中国的制度和美国不同，我们是有一个很强有力的这个依宪依基本法在中国运作来指导香港的一个政府和执政党。因此当发现问题很严重，当发现我们的议会已经不能够促进社会的进步的时候，我们作了这个制度优化的改革。咁无论呢个改革我哋实验咗之后跟住以后有几多嘅调整同埋呢呢、这个微调都好，我哋都系呢系因为呢呢、这个我哋中国嘅执政党呢唔系以某个集团嘅利益做依据嘅一个咁嘅政治嘅政党。所以佢考虑嘅就系香港社会点先最有利于香港社会嘅人民，无论对于对民主啊、自由啊、人权啊、物质丰裕啊等等啊、衣食住行嘅呢个发展啊，咁都有一种好客观嘅思考同埋研究嚟提出我哋制度嘅优化嘅方向。但系美国后边咧系由各种各样嘅金主、各种各样嘅呢、这个唔系人民作主嘅主，去只推动緊美国嘅变化。咁所以呢而家两个制度，中国嘅呢个全过程嘅民主制度以及美国嘅 已经行了200多年的制度，究竟之间的这个比较会是怎样呢？我相信这个是21世纪20年代以后的20年，即是2012年到42年左右呢，我相信是一个最大的比较的时间。美国能否调整自己去这个大步去跳过自己内部的问题而去发展自己呢？我们很多国际观察家都是拭目以待。但是中国的制度今日已经显示出它在各方面的优越性。咁至于全过程的民主怎样去理解，怎样去体验，我相信大家都是需要增加多些的知识。不要一个旧的印象，中国就威权，美国就民主，即是不要这样对立先。中国有中国自己的这个嘅民主嘅方式，同埋人民嘅得到利益嘅，通过执政党得到利益嘅方式，呢、这个亦都喺处实践当中。只要我哋全人类，大家唔好抱太大嘅傲慢同埋偏见，我哋就睇实践嘅结果将会系点。大家彼此学习，彼此了解，等于喺将近200年前。我哋一路都以为中国人嘅制度系世界最好，结果人哋西方进步咗啦，我哋都仲以为中国嘅制度最好，结果我哋就落后晒。而家咧又有呢个情况出现啦，美国为主嘅西方嘅五眼联盟国家等，以为自己嘅制度系完美嘅，因此咧对于有啲其他情况嘅出现嘅变化，唔能够采用一种放低傲慢、放低偏见、客观地去睇下嘅一个态度。咁所以我觉得我好欣赏一个好反共嘅反中嘅美国嘅参议员金里奇。佢话我唔系亲中国嘅，但我想希望所有嘅议员系咪自己自费走去中国行下，睇下中國嘅機場，睇下中國嘅火車，坐下中國高鐵，參觀下中國嘅旅遊點，睇下中國各方面嘅情況，然之後諗下我哋美國有咩需要去改善呢。咁我覺得呢個態度呢係比較放低少少傲慢同埋偏見嘅態度。佢話如果要同中國真係要比拼，更重要嘅係了解對方。今日嘅中國再唔係以前佢哋印象當中，即係喺上個世紀初嘅時候嗰啲偵探片咩查理啊嗰啲偵探片所描述嘅嗰個中國人啊，滿洲嗰個中國人長長手指甲嚇，眼咧即係畫到古靈精怪，就著一頂戴一頂清朝嘅官帽，即系嗰种咁嘅古灵精怪嘅中国人嘅形象。但我想话俾大家听咧，即管直到21世纪嘅20年代嘅今日，都仲有好多人心目中嘅中国人系咁。就最近某法国嘅某欧洲嘅一个名牌，描述到我哋中国女士影出嚟嘅相，就系、是。嗰种上世纪初嘅时候，佢哋心目中奇奇怪怪嘅中国人嘅样，咁当然就受到中国嘅消费者嘅杯葛啦。咁我觉得咧，而家以美国为首嘅五眼联盟同埋西方国家放下对东方世界嘅傲慢与偏见，客观地睇下我哋亚洲做咗啲乜嘢。佢哋对于日本佢哋会好欣赏，对于韩国佢哋都会好欣赏，就因为佢哋系佢哋嘅制度。至于同佢唔同制度嘅中国，老实讲，越南都同佢好唔同制度，咁朝鲜啊冇成就俾人睇啦，但越南同中国都会有好多成就俾人睇。咁因此咧，究竟世界上唔同嘅制度所产生嘅唔同结果，系咪应该可以客观地嚟比较，而唔需要咁大嘅敌意咧？咁。Thank you.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这个报告的第八个问题，他说西方现在这种制度是改善国家治理，抑或导致这个制度本身去到 deadlock 那里呢？那么如果看看我们强调的民主啊、自由啊、人权啊，当它全部超载到去到连戴个口罩、打不打针都要属于民主、自由、人权的问题的时候呢，这个的超载呢已经到了很极端的了。本来是一个科学问题，是一个医疗问题，但是现在就变成了制度的失灵的问题。咁呢啲咧都系咧，俾我哋睇到咧，二十一世纪二零二一年、二二年，由一九年、二零年开始，呢几年嘅世界巨大嘅变化，嗰、那个疫情嘅影响，将会使到全世界都会巨大嘅变化。其中呢个变化咧，就系、是、加上西方式嘅制度嘅失灵，两样加埋一齐，就造成咗今日全球嘅大变动。咁变动嘅结果点？青年人嘅前途会点？青年人嘅事业会点？呢啲咧都系咧系等待历史嘅考验嘅。不过讲到青年人嘅前途呢啲咧，最近呢个上前个礼拜，香港发生呢个美国政府对呢、这个商汤呢间公司嘅所谓制裁，咁而家究竟会几时喺香港再上市？我就唔系财经界，我冇太过留意。但系呢间公司咧系搞人脸识别嘅，系喺呢几年发展起嚟嘅一间软体嘅呢个科技公司。佢系中系香港嘅呢个 Science Park， 即系我哋嘅科学园产生的第一个最优秀的这个独角兽，他是中文大学的学生和学者他们搞出来的。这个是仅次于大疆之后呢另外一个香港的大学的一个巨大的成就。美国政府呢就来一声反人权会控制，会被独裁者控制。咁老实讲，美国早已经做紧啦，咁不过搵个藉口嚟压制，即系话压制我哋香港年青人嘅呢个发展。嗱，咁呢一点嚟讲咧，究竟事情会点样变化法？对呢件事情点样睇咧？仲有待金融专家、社会科学家、政治家去细心去研究，咁啊，喺整个中美嘅比拼里面咧，有啲嘢已经比拼到个叫做过晒界、离晒谱，已经系违背咗过去佢哋所认同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嘅特点。你话一声某啲公司同军部有关，咁都叫做有个军队两个字啊。你讲下，我哋人民都喺侧边睇啊。你连一啲咁嘅科咁嘅大学嘅年轻人学者搞出嚟嘅，喺香港嘅科学园发展出嚟嘅呢啲公司，成为呢个咁出色嘅独角兽，都可以用种种理由去呢个打击人哋、压制人哋，咁仲系讲咩嘢？你维护资本主义嘅市场经济咧，仲讲乜嘢？你维护住西方嘅成个制度咧，吓，咁我就觉得咧，确实。整个美国啊，系带头开咗呢个潘朵拉魔盒，就系、是、摧毁自己嘅制度嘅。咁所以我觉得，呢、这个第八问啊，话究竟呢、这个 呢種制度係改善咗國家治理，抑或導致制度嘅失靈咧？咁，哦，咁啊，美國嘅兩黨間嘅相互爭鬥啊，屢屢使到政府要閂門同埋停擺，嚇，啊，聯邦政府同埋州政府相互嘅掣肘，使到國家內部全部處於爭權嘅內耗，聯邦政令不暢，基建難以推行，嚇，啊。咁有人就話係啊，呢個就係一個好嘅制度，因為佢可以因為民主使到政府停落嚟。咁如果咁嘅時候再退落去，咪退到去原始人階段咯，退到去最自由就係原始人嘅階段咯。嚇，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去到一個絕對化嘅超載嘅時候，咁啊翻翻去呢個人類早期嘅時候。咁就係可能係最好嘅一個制度。我記得哈佛大學有一批嘅 MBA 學生去非洲做研究，就研究呢係回應一個問題。你如果搵夠錢喺40歲之後，你會希望過咩生活呢？咁答案就係喺非洲打獵捕魚，過返自然生活。哇，如果是这样的时候，那即是说这一万几年呢是行多了，不需要行那么多路，不如不要发展。啊，我们在非洲 ,25 万年前在非洲，就在非洲过回原始生活，我们无需要再离开采集这个狩猎的时代，更加不需要去到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发展到现在这个时代。所以我就觉得呢，即是整个嘅社会嘅制度性嘅倒退咧，我哋系要正式要面对嘅。呢啲系 deadlock 嚟嘅，吓，啊，你睇下，只要你系理性公平去睇下，坐一坐美国嘅火车、中国嘅火车，去一去美国机场、中国机场，你会睇到美国嘅基建已经落后咗五六十年，吓，啊。咁啊，就以加州嚟讲，筹备一条高铁。超過25年，至今呢完全因為利益問題，完全不能開工。於是加州人民仲係處於即係五六十年前開發咗出嚟嘅高速公路嘅揸車狀態，而高速公路裏面嘅車嘅變化嘅走向、供電嘅走向、路面嘅走向，都已經同中國嘅電子化嘅公路已經相差好遠好遠。嗱，呢啲咧冚唪唥都說明整個國家係處於制度性嘅停滯，從遠睇嘅到硬體嘅都處於停滯狀態，所以成個國家咧係出現一個好可能係叫做崩塌式嘅災難，嚇，啊。咁啊，對於所有嘅喺美國，你哋見到最近呢十年八年所發生嘅任何嘅自然災害，都無能力處理，嚇，啊。佢哋嘅救援震災又慢又冇效率。到現在 Orlando 嘅風災，到現在成個有關嘅市鎮全部仲處於破爛狀態，大家走去第二度算啦。嗰啲爛屋咧，有佢擺咗喺樹。到現在十年有多啦，都仲係睇住 Orlando 風災嘅情況。咁我想請問大家，你呢個制度仲有乜嘢嘅權威同埋吸引力，話俾全世界落後嘅國家聽？你跟我行啦！你一行到最後咧，我連風災都搞唔掂嘅咁嚇，所以。唔係話中間冇咩其他嘅原因，一定會有種種嘅原因，但係就需要正如美國啲人民講，坐低落嚟檢討一下個制度有咩問題啦，要進行徹底嘅改革啦。嗱，呢啲咧係美國好多好多人喺樹等緊嘅，嚇。咁啊，特別你睇下呢咁嘅制度，造成當有風災嘅時候咧，官員最叻係咩咧？就喺側邊睇。唔关我事啊，自然灾害啊，追究边个啊？追究唔到啊，吓，天灾嚟噶咁，咁啊个个都唔关事，咁于是所有官员全部系作壁上观，吓，佢话联邦嘅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所有嘅检讨文件都表达咗一个中心思想，请你哋靠自己啦，唔好靠我哋啊，我哋搞唔掂噶咁，嗱，呢个就系现在。嘅美國嘅制度所表現出嚟嘅吸引力， 所以开呢个民主峰会，揾咁多国家参加，话民主最亮丽。如果问一句民主嘅结果系咁样嘅时候，你想唔想要呢一种方式嘅民主制度呢？如果话美国坐低落嚟检讨一下，嗱，改呢样，改嗰样，改嗰样，使到基建又上升翻，样样进步翻，咁大家当然可以啊，呢、這个制度都唔错。但如果毫无改善，停喺六七十年前嗰种环境，仲要人哋话你哋系不民主，我系民主，吓、啊、将全世界分成你系民主国家，我咧呢啲系民主国家就系好嘅，嗰啲唔民主国家就唔好嘅，冚唪唥都由你话事，咁究竟有冇得服世界上嘅人民呢？包括好似我呢个姓叶嘅，拜拜各位。 The glad, glad news. Oh, what a Christmas to have the blues. My baby's gone. I have no friends to wish me greetings once again. Choirs will be singing. Christmas carols by candlelight. Please come home for Christmas. If not for Christmas, by New Year's night. Friends and relations, send salutations. Oh, sure as the stars shine above, this is Christmas, Christmas, my dear, the time of year to be with the one you love. Then won't you tell me you'll never more Christmas and New Year will find you home. There will be no more sorrow, no grief and pain. Cause I'll be happy, happy once again. I'll be happy, happy.